我朝着我的方向一直晃，还有窗户紧闭又睁着，我抱住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 一路寻找伪装残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 我抱住我的长枪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 寂寞需要 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 一路需要 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只要为了方向绝望，还要闯过几道城墙，抱着我的想象和希望。 下来，告诉我未来。